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 988制作。离魂记，黄俊益编剧，第七集。 You left me unseen, eyes.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今天都累了，早点休息吧。 你也是啊。Andy 啊，记住这几天要戒口，洗澡的时候呢，不要弄湿到个伤口啊。 我会的。好啦，你快点回屋吧。 嗯，拜拜。 拜拜。 Bell?咁夜啦，你坐喺厅度仲未瞓嘅？ 乜你都知道而家好夜啦咩？ 你等我门啊？ 唔系，我失眠啫嘛。 咁我入去厨房装杯鲜奶俾你啊。 哎呀，回避我，你快啲重拾招来。今夜你去咗边度？仲有啊，我打你手提你又冇听，飞入留言信箱。 唔好意思啊，我电话冇咗电。 咁你都可以用公共电话通知我，话你冇咁早翻噶嘛。你知唔知人哋好担心你噶？ 对不住咯， 你不嬲都好有交代嘅，点解今日失晒魂咁样？究竟搞咩鬼？ 今晚发生好多事啊，我都嚟唔切反应。 你皱晒眉头咁，究竟发生咩事啊？ 头先我同 Andy 喺医院出嚟，谂住去我哋帮衬过嘅大排档食宵夜啦，点知经过后巷，突然有个女人喺度嗌救命。 吓！ 于是。Andy 就要我即刻离开现场，快啲去报警。而佢咧就走咗入去后巷睇个究竟。 咁之后点啊？ 个变态杀人犯啊，突然袭击 Andy， 两人大打出手 ，Andy 嘅手臂就俾对方戒伤啦。 咩话？今日好严重咯。 好彩戒得唔深，如果唔系我就系罪魁祸首。 你唔好咁自责啦，发生咁嘅事都冇人想噶。 如果唔系我提议行巷仔啊，就唔会遇到个迷魂狂魔啦。 迷魂狂魔？那个用迷烟向单身女子落手的变态杀人狂啊。 嗯。 啊，那看你那个喊救命的女仔实死无生了。 她在送院途中因失血过多死了。 啊。你们都好彩了， Andy 只是受了轻伤，你都没事啊。 Bell 啊，我有不祥预感啊，我会。 站住，不要乱想嘢啦。 真的。 你啊，日日胡思乱想。你有冇听过吸引力法则啊？日日谂啲衰嘢，啲衰嘢就会前身噶啦。 Bell， 呢段时间你都系冇出夜街啦。 你放心啦 ，Frankie 每次都会送到我公寓楼下先离开嘅。放个变态杀人狂都唔咁猖狂啩？ 小心死得万年船啊！ 嗯，都系唔好啦。呢排治安咁差，听日就同光头佬倾下，唔好再安排我哋轮夜班先得。等到个警察捉到个变态杀人狂，再打算。 嗯。 不过讲又讲啊，你次次同个 Andy 喺埋一齐都有事发生嘅，究竟系佢脚头唔好啊，定系你哋八字相冲啊？ 哎呀，你唔好咁迷信啦！今晚啊，好彩多得 Andy 喺度咋。如果唔系啊，死嗰个唔系嗰个女仔，有可能系我。 大吉利是都有数讲过啊！ 呢次都系不幸中嘅大幸。 唔好谂咁多啦。都夜啦，早啲冲凉瞓觉，听日仲要上早课噶。 嗯，你瞓先啦。 嗯。 唔通好似 Bell 所讲，我同 Andy 真系八字相冲？个幽灵白影。在大学的咖啡度咯， 你还快点过来，全世界等着你啊。 什么啊？ 你忘记了今天我们有小组会议谈 Final Project 的事吗？ 是啊，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忘记了啊。 你快点过来啦，我们等你先开始啊。 嗯，我很快啊，等我啊。是啦，又会突然断线的。打不通啊。哎呀，究竟今天的小组会议在哪里呢？记事簿，四点钟在 C 讲堂，这里走过去很近啫。奇怪了，平时这个时间都很多人的，为什么今天静英英一个人都没有的？那些人去了哪里呢？咦？ Bell 站在门口，难道等我？ Bell? Bell? 为什么他好像听不到我叫他这样？哦，他在说电话。咦？行了回去。大家不好意思，我迟到。啊？一个人都没有的？明明看着 Bell 走进来的。眨下眼就唔见咗人嘅，走咗去边啊？仲有其他人呢？打电话俾 Bell 先。喂 ，Hello， 我系 Bell， 我而家唔得闲听你嘅电话，请你喺 B 一声之后留低你嘅口信啦，我听到之后会复你噶啦。 留言信箱，啲同学仔啲包包同文件都喺度，唔通佢哋出咗去？我迟了十分钟啫嘛，唔理啦，坐住等啦。嗯？台面上嘅资料，啊？又会突然间停电嘅？有人入嚟喎 ，Bell 系咪你啊 ？Bell 啊，打开道门啦，讲堂停电啦，黑妈妈。 不 要玩啊，我 不想死啊，不要走啊，对不起，你救我，我帮不到你的，对不起啊。 Anna， 救我， 你慌失失这样发生什么事啊？ 我见鬼啊。 988制作离魂记， 嚟饮杯水先啦， 唔该。 好啲未啊？ 嗯。 你头先面青口唇白，慌失失咁样冲出讲堂，究竟发生咩事啊？ 我 你话你见到嗰啲嘢？是不是攰得滞眼花啊？光天化日，那些嘢怎可能会出现呢？ 真的，他刚才就是出现在我面前，我没说大话的。 我没说不信你，不过这么多人，为什么他不找，偏偏找你啊？ 我都不知 道。那他出现在你面前，有没有对你怎样 啊？他要我帮他。 帮佢咩意思啊？ 嗰个女鬼就系广文如海嘅女仔，佢要我救佢啊！ 吓，你唔系同我讲笑啊嘛？ 唔系啊，呢几晚我都望见佢，佢系咁喊住，系咁喊住话要我帮佢救佢。 帮？但系点帮啊？ 我都唔知点帮佢啊！ 咁邪？ 唔好讲咁多啦，我哋行啦。 去边啊？ 揾林姑啊！Ice 俾嘅地址应该系呢度噶啦 ，Bell 啊，不如我哋走啦。 都嚟咗咯，听啲街坊讲林姑好灵强噶，或者佢可以帮到你咧。 但系 唔好但系啦，一场嚟到入去先讲啦。 咁 行啦。 脚肿咗啊！我送你翻去啦。 唔好咯，你又唔好诸多借口啦。我仲行得冇事噶，快啲同我行啊！ 我扶你啦。 13A 系呢间啊，冇人应嘅， 或者林姑唔喺度咧。Bell 啊，我哋下次再嚟啦。 冇可能啊 ，Ice 话佢帮我 call 咗林姑噶，佢应该喺度噶。有冇人啊？有冇人啊？ 你哋揾边个啊？ 林姑你好啊，我系 Ice 介绍过嚟噶。 嗯，入嚟啦。 我哋入去啦。 坐啊。 哦。 想问啲乜嘢？ 其实唔系我啊，系我朋友佢想知道。 小姐。你乌云盖顶，印堂发黑，实系有嘢缠身。 啊、姑你点知噶 ？Anna 佢真系俾女鬼缠身啊！那个女鬼仲周不时出嚟吓佢添啊！ 嗯嗯，啊，写低你嘅时辰八字喺张符度啊！ 哦， 你命格特殊。有啲嘢系避唔到嘅，劫数啊！ 林姑啊，你神通广大，一定可以帮到 Anna 噶嗬？ 帮得到我实帮，不过好多嘢整定嘅，唔系话要避就避得到嘅。 真系冇办法？ 办法系有嘅。 咩办法啊？ 解铃还须系铃人。 你嘅意思系？ 请佢嚟，咪知佢要乜嘢咯。 吓、啊，咁样做会唔会有事噶？ 放心、啊，我呢次满天神佛，两佢都唔敢乱嚟。嚟啊，捉住我嘅手。你唔信我，点解仲嚟揾我啊 ？Anna， 你照林姑嘅说话做啦，唔会有事噶，放心啦。 你请回啦，我帮你唔到。 唔好意思啊，林姑，我谂 Anna 佢惊得滞。佢唔系有心冒犯你噶 ，Anna， 快啲啦！ 哦， 嗱，你要记住，等阵无论睇到乜都唔好松开我嘅手，知嘛？ 知道。 牛鬼蛇神，速速回避，速速回避，牛鬼蛇神，速速回避，哈！ 988制作离魂记， 呢个系咩地方啊？静嘤嘤，空溜溜，乜都冇嘅，系佢。 小姐，我知道你感应到我噶， 点啊？ 你惊啊？我冇恶意噶，我叫 Helen 啊。呢几晚我唔系有心要吓你噶，但我真系谂唔到其他办法，先至会咁做噶。 你究竟想点啊？ 我想你帮我啊！ 帮你？我谂你揾错人啦。我只不过系普通嘅大学生，我冇等你帮你噶。 你得噶？ 对唔住啊，我真系帮唔到你噶。 我求下你啊，你帮下我啊！ 你跪我都帮你唔到噶。 如果你唔应承我，我系唔会起身噶。 你咁样何苦呢？ 我唔甘心啊！我唔想咁就离开。点解嗰天咁唔公平？因为遇到个变态杀人狂啊！ 对唔住啊！如果我哋发现得早，你就唔会死。 唔关你哋事噶，你跟我嚟啊！ 吓， 我唔会伤害你噶，你嚟啊！ 停尸房，你带我嚟停尸房做乜嘢啊？ 入到去你就知噶啦。 佢穿过道门入咗去。佢企喺停尸格度，你指住嗰格入边嗰个系你？ 嗯，嗰晚我放工翻屋企嘅途中喺后巷遇到佢。 你做乜嘢啊？你行今日你想点啊？好啊！佢头先穿过我身体，眨眼间我点会嚟到呢树嘅？呢树系边度嚟噶？条街静烟烟，一个人都冇。啲街灯又眨下眨下，好暗啊！呢度唔系嗰晚案发嘅后巷。前面行紧过嚟嗰个系佢。 喂，得啦，我啱啱 OT 完，而家翻紧嚟噶啦，你放心啦。系啦，你要唔要食宵夜啊？我打包翻嚟俾你啊。咁好啦，我哋等阵见。 佢后面有个黑衣人跟住佢，个男人手上拎住把刀仔，佢要偷袭佢，小心啊！ 救命啊！救命啊！ 走，你走啊，去边？ 你唔好行埋嚟，唔好啊！ 停手！你唔好乱嚟啊！唔好啊！ 你头先睇到嘅系我嘅记忆影像，系当晚我被变态杀人狂袭击嘅画面。佢系咁捉住我嘅头撞向墙壁，想侵犯我。 之后点？ 咁啱你哋行过，但系可惜已经太迟。我唔甘心，我仲有大好前途，我就嚟升职啦。我明年仲打算同男朋友注册结婚。点解啊？点解个天要咁对我？我仲唔想死啊！ 咁你要我点帮你啊？ 帮我搵个杀人狂出嚟。 吓，捉凶手系警方嘅职责，我 唔系想你捉佢啊。到而家警方都未有任何破案嘅线索。我记得佢想侵犯我嘅时候，见到佢条颈度有道好明显嘅疤痕，你可以帮我同警方讲咯。 但系颈度有疤痕，好普遍嘅事嚟噶。 疤痕好普遍，不过我喺挣扎嘅时候划伤咗佢，应该会留低痕迹噶。 得咁嘅线索，我贸然同警方讲，佢哋未必会信我噶。 至少佢哋有啲眉目。咁，我求下你啊，你帮下我啊。 好啦。我试下啦， 多谢你啊！ 希望呢啲线索可以帮到警方破案。 我哋唔可以由得个变态杀人狂逍遥法外，伤害更加多嘅无辜少女。佢一定要得到应得嘅报应。 《离魂记》第七集，导演廖日豪。配音黄君彦 ，Anna 曾心怡饰演 ，Bell 许芳齐饰演 ，Andy 刘俊荣饰演 ，Helen 黄秀霞饰演，林姑张杰伟饰演。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